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那旧日故事，每一张可爱在远处的笑面，每一份亲切在这个温暖家乡故地，与世世露面面，今天只想他看透天际深处，道上没晚霞，在这个黑暗漫长。夜静没对话，身边只想拥有你，伴着我在路途。每一张可爱在远处的笑面，每一份亲切在这个温暖家乡故地。返到家里，梦幻已是现在，看有多少生疏的脸，默默露笑容。那里一片绿油油，早风轻轻吹，细听妈妈低声诵那旧日故事。每一张可爱在远处的笑面，每一份亲切在这个温暖已过去的不可再，今天只可忆起一双只懂哭的眼，落泪又再落泪。 常在风波浪里把花开，哎呀哎呀哎呀，你来着 暗痛，道理。 是渺然失放中，日日在等候他，无奈心中爱神要玩弄，地下铁约会似是中断，热爱心里空。

969微笑提示。 这里是969微笑提示，我是周周。生活的变化呢总是非常快，尤其形势的发展总是比多数人的预期要快很多。那经过多重的讨论之后，国内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那就是在自动驾驶领域出现了一个新的政策。国内自动驾驶发展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公开道路测试的合法性问题，提前在北京呢得到了解决。在最近，北京出台了自动驾驶路测的新规。根据新的规定，在中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单位可申请自动驾驶车辆的临时上路行驶。自动驾驶车辆必须具备自动、人工两种驾驶模式。上路测试的期间，车辆属于有人驾驶的状态。特殊或紧急的情况下呢，应由驾驶员进行应急处理。而在上路之后，测试单位必须购买交通事故责任保险或者是赔偿保函。自动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按照现行的法规进行处置。衣食住行一直都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而尤其是最近呢，天气也成为了大家吐槽的一个点。现在在北京，基本上出门大家都会把羽绒服、帽子、手套全部裹在身上，而且有的朋友呢甚至愿意把家里的暖气都带出去，因为北京这两天真的是蛮冷的。那除了做好普通的御寒工作之外，其实我们在寒冷的冬天也可以吃一点自带暖气的食物，来抵御刺骨的寒风，增强身体的抗寒能力，过一个暖暖的冬天。比如说像姜、辣椒，还有我们常吃的牛肉、羊肉，这几样东西都是冬天自带暖气的食物了。尤其是生姜所含的辛辣成分，能够有效的驱走风寒。在做汤的时候呢，多加一些生姜做配料，能够起到驱寒的功效。而生姜加上红糖熬成的汤，还有治疗风寒感冒的功效哦，不仅美味，而且营养又保暖。除了做好保暖工作之外，那疾控中心也提醒大家，寒冷的天气，手足口病也是进入到了高发期，学校和托幼机构等地出现聚集性疫情的几率也增加了，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尽量的少去人群密集的场所，注意环境和个人卫生，防止感染。好了，以上就是今天969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下载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我是周周，我们下期再见。 只是安慰我的期待满怀歉意。我音乐缓缓响起，听见自己说爱你。我摇摆梦的旋律，幻想拥有你的甜蜜。哪怕你我感情的诡异，一个想懂一个相信，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 像青春在你手中一文不值。 往事坚持做我的影子，陪着我一辈子，分享我所有的酸甜苦，用时间换取你为我的幸福，一直到真心刻骨无尽的付出，坚持做我的影子，跟着我一辈子，任时光飞逝永无休止，像青春在你手中一文不值，说这是你唯一爱我的方式，坚持做我的影子，陪着我一辈子，放下我所有的酸甜苦，用时间换取你为我的幸福，一直到真心刻骨无尽的付出。 写出情节来。 上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给说完。坦白，只是无声的交谈，都感觉幸福，感觉不孤单。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给说完。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让这故事说完。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我们很欢迎竞争，众人拾柴火焰高，当有越来越多的品牌加入之后，他们的品牌影响力以及资金实力啊、渠道的能力等等，能够更好的去一起来教育市场、教育用户。只有把整体的蛋糕做大，每个参与其中的企业和品牌才能够更好的成长。 国外企业主在这方面可能应用的心态会比我们早一些，但是从技术包括产品上面来说，我觉得国人做出来的产品根本不比国外差，所以我们也相信能够用一个哪怕国内这样的一个品牌，也能够帮助中国的企业去做更好的发展。 英语作为一个工具的这种属性越来越重，技术发展的成熟啊，网络带宽的改良啊，包括对外贸易引进国外的优质的教学资源，这些条件的成熟使得在线外教呢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常态，或者说把原来因为线下外教很贵的那种奢侈品，通过互联网的技术它变成了一个日用品。